講幾句呢？ 我想講兩句先啦。 好，你講先啦。 嗱，我回應一下你呢位朋友嘅，我回應一下呢位朋友，我從來冇話過2003年就係因為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都有份遊行，但係成件事嘅發展咧，立法會一定係有一個角色。如果唔係咁多人在我哋開會暴露到咁猙獰嘅面目，係咪會咁多人出嚟呢？所以大家都係有個角色嘅，我從來唔會高估。但係我頭先講俾你聽，就係好多市民都覺得我哋喺議會裏面應該繼續去抗爭。但係我亦都接受話有啲人話唔係，應該全部撤退啊嘛，咪俾佢玩曬佢咯。阿蕭若元頭先都已經講，所以我話好多種意見擺到大家去辯論咯。我哋民主黨冇話唔一定唔支持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討論到，所以點解我講到話長毛，如果佢有個意見，詳細攞曬出嚟睇，幾時去做，點樣去做，策略又好嚇，戰略又好，大家一齊去傾啊嘛！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要大家要團結，一齊去做。咁咧頭先你都講到有幾位議員咧已經公開講咗佢係唔做嘅，咁我哋點樣去同埋佢哋一齊去說服？我相信是这样做咯。如果大家是这样恶意攻击的，其实很容易，长毛都说了，闹人用什么意，你攻击了23个剩下12个或者剩下4个，那是不是很开心呢？所以我希望大家你想那些东西，你当然有你的意见你可以说，但是现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成事，我相信长毛都说了，他是希望泛民主派一起去做的嘛，他已經覺得有幾個已經說差不多去了那邊了，所以是很擔心，所以希望是拉回來，而不是剩下來那些我就攻擊你，走了那些可能你都回不來的了，那過多兩個禮拜交代出來就哦，我們拿回10個或者拿回7個，那是不是大家想見到？我們民主黨是絕對不想見到，所以我從來呢是沒有說。但我剛才提出過的問題就是我們是怎樣做呢？是什麼時候做呢？是各方面的策略，長毛呢我們就說等，因為你們說過幾次公開，因為從來我們沒有收過任何資料的，所以我們自己內部去談的時候，我們都說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談，因為沒有人跟我們說過說有什麼資料的，都是在靠道聽途說傳媒那裡拿到一些東西的。但是如果真的談一件事，是不是應該有些實際的講了出來，一頁兩頁大家講清楚是怎樣去做法。到今天大家都在這裡，希望可以會有。如果長毛剛才建議說不要在泛一會談，泛會談不到的，是找其他會，我自己很樂意去促成這件事，但是搞了就希望人要出席才行，如果不出席怎樣談呢？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我同意陳家洛說，大家都覺得如果有件事是真的可以鼓動到風潮的，是很多市民都同意的，民主黨一定是會很樂意一起去做的。所以呢，我們不是說講自己什麼這麼厲害，有什麼這麼厲害的幾個人，但是也都是有市民，你不要抹殺我，有市民已經有些人以為我辭職緊，因為華叔說過嘛，是不是問我走緊，那我說未緊，都沒人傾。所以呢，即有市民是不同意，我們也都要去解釋，因為那班人他是投過票給我的，他說你何時告訴我聽的，我投票給你的時候你是會這樣做的，我都要去跟他交代。所以呢，我覺得大家有些東西你很熱切想要有沒有問題，就是這樣才好，如果個個冷冰冰的，這樣就大件事。但是我希望你們大家和我們一起去很詳細拿些東西出來談，即係有啲都好似長毛講，有啲係公開傾，有啲係唔可以，策略上就唔可以公開傾啊！不過老實講，你以為你有秘密啊？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咧已經布下天羅地網，所以我自己咧，我成日都話俾所有人聽，我係冇秘密嘅，任何我講咩做乜嘢，都係受到監聽監控噶啦。所以我哋以為自己可以閂埋門傾啲嘢，就真係講笑啦。不過點都要做，所以我希望唔好有人有啲誤會，以為民主黨唔肯做。但民主黨一定要投票。頭先好多謝俾橙汁我飲嗰位朋友，佢話：喂，你都支持反對2012噶啦，點解要投票？ 是我们党友提出的。虽然我们的立场是2012双普选，不是我们会反对，但是当政府有个方案或者要我们民主党的人去辞职，为什么不给党友一个机会去投票？刚才长毛都同意啦，我不知道陈家洛地会不会同意啦，但是你反对民主党开个党大会去投票这些东西呢，老实说我真的拗晒头。 即係我講幾句啦，即係其實咧，即係阿今日陳家洛博士同埋卿姐嘅態度咧，我都係非常之欣賞嘅。即係阿卿姐咧，就係真係想做啲嘢嘅。我係最憎一啲咧，即係扮做嘢嘅泛民議員嘅啫。即係我見到佢咧，真係好努力咧，為香港爭取民主嘅。雖然大家有啲意見唔同，但係你呢個唔同意，呢個唔緊要嘅。所以第一，其實我唔係真係主張23個總辭嘅，呢個做唔到嘅，即係我攞嚟講下嘅啫。其實咧，我解釋俾你聽，我係主張咧。政改方案如果一出嚟是没有2017和2020的安排呢，就要现在立即达成的协议呢，就五区找五个人辞。因为呢，这个是北京怕的东西，北京怕不是个投票结果，而是变相公投。因为我举个例子，如果下次北京再发生六四，你又五个出来公投，单一议题要推翻北京政府，他怎么办？这个门一开呢，就对北京非常大压力，馬上達成這個這樣的決議泛民呢，是立即對北京和曾蔭權構成極大的壓力的。還有五個人辭職，還有18個在裡面看著嘛，就算你英姐說的事是對的，都沒什麼損失嘛。第三，就算輸一兩席又如何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公民教育來的，對個政制討論政府要花億幾去陪你，大家深入討論。其實啊，五區總辭我又跟社民連意見不同的，不是就2012市民支不支持雙普選，因為這個是肯定的，但是對於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不是否決呢？喂，一是原地踏步，一是改善少少，這是一個兩難式來的。在這裡呢，泛民是要訴諸選民，因為2005年已經是原地踏步了一次，今次是不是再搏原地踏步呢？是需要選民授權，泛民才有權投這個票的，這個是那個大原理的所在，以及公民教育在一個這樣深入的討論是高於一切。我們的政府最後是決定於公民質素，而公民質素是要用實踐來達到的。在一個這樣政府焗著五區去補選，喂，那些 Airtime TVB 啊，這個 ATV 啊，幾乎合埋要焗著開選舉論壇，是對於我們的青少年，我們 對我們的公民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育，是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的，是不是？ 我的意見就不好，都是很簡單的，形成一個公投的運動是一個策略的目標。阿蕭說我們再拿授權去收这个政府的提出的方案和2012呢，是一个人不是两面的，一贊成了2012一直是收他的啦，你明白吗？所以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分别。但是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人对2012是没有信心，就是说呢投完之后觉得喂中央都不做，其实这个是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应验和实验的问题，應不應該和實際做不做到。這個民主派叫人去投票，當然是要反覆地解釋自己的立場，以及由這個立場引申出來的可能的政治結果，這個是必須的。所以如果定了2012，亦都達得到再授權去摟他那個政制結果的目的，或者是收起2012，只是講收佢，我都冇所謂。點解咧？如果要做得成啊嘛，如果你泛民主派裏面已經有人覺得一講2012已經冇信心啦，咁我真係冇計嘅喎，我點樣俾粒信心丸佢食啫？嗱，所以在我嚟講，呢個真係一個策略嘅問題，完全唔係一個立場嘅問題。立場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有機會推翻呢個政府，推唔推翻啫嘛？嗱。這個現在又不是策略的問題，是一個立場的問題，所以我不會討論這個問題，是不是？所以呢， 我希望所有人都明白我由始至終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一次變相的公投是會令到整個香港長期低迷的政治格局逆轉，拿了這個逆轉而做敗家仔的我不負責，拿了這個逆轉因為這樣而沒有一條命的我也不會負責，因為我會求諸將來那個逆轉的實際結果去鎮定新的策略，目標很清楚的，就是2012或者老實講講就是中國民主，但太遠了，我們的策略如果在我們現在坐在這裡的人卿姐我陳家亮阿蕭都不得統一的時候就不成為策略啦，那個是一個信念啦，那個是清談啦，是不是？所以各位我對策略的研究都研究了很久，對各種策略的研究都研究了很久，我今天只想在這裡講，你可以罵我梁國雄23333次，只要你同意是五區總辭，我們已經是為歷史搭了一筆，至於這個字是怎麼寫，寫成個生字因為寫成個牛字我不知道，最後什麼話你還不還來關我鬼事嗎？是不是？好，多謝大家。 佢生字同牛字嘛，你最後尾嗰八萬萬咯，咪生字咯。 民意調查同全民投票咧係兩樣嘢嚟，但係大家要小心咧，就唔好跌咗落一個自己設咗嘅陷阱裏邊咧，就係否定曬以往做過嘅民意調查先得㗎，係咪啊？兩樣嘢嚟噶，行動上、部署上嗰、那個嘅重要性。那個法律性呢是有很多很多分別，一邊是非正式的民意調查，很多人都做的，視乎個問題怎麼問的，視乎你拿什麼的數據出來，怎樣去看那些數據，怎樣再分析那些數據的意思，這個是一個社會科學的一個知識領域。公投或者是全民投票或者是選舉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所以各位朋友，我們有這個同事呢是肯定了過往民意調查所顯示出來的香港市民對於普選的看法，這件事本身我沒有否認，我也不會反對，我甚至乎肯定是的，但是當一次又一次政府去否定不單止是民意調查顯示出來的爭取普選的民意，也都是否定歷次立法會選舉所產生出來的民意，亦都再一次咁將對港人治港、港人民主治港嘅承諾倒後倒退，我覺得係咪應該加碼、加強自己嘅動員、加強自己嘅談判嘅力量咧？咁我覺得我相信在座各位朋友都同意嘅，係咪啊？呢一點一定係要加強我哋嘅力量，係有呢個好清楚嘅分別。回歸之前，我最近做功課，睇翻1994年嘅時候彭督嘅方案，阿兄姐當年提咩方案記唔記得啊？阿兄姐當年提咩方案？60席立法局全面立即直選啊！記唔記得啊？民主運動上面有好多朋友，唔同嘅位置、唔同嘅時候做應該做嘅事情。我睇翻個辯論，而家睇翻有啲好笑。當年有一個立法局的議員，自由黨的，他反對卿姐的方案，他反對彭督的方案，他的理由是什麼？他說《基本法》寫得很清楚，2007-2008年就有的了，什麼不急啊你們。2007-2008年我相信，我很相信市民的那個自由黨的議員，我很相信香港市民到2007-2008他們一定會支持全面民主直選，這個是一個很美好的完結。你知不知道那個議員叫什麼名字？唐英年啊！人在做天在看，你在議會說過什麼，你在公開場合說過什麼廢話，你當時怎樣欺騙過香港市民，騙了自己，騙了自己黨友。今時今日是2009年啊，唐英年你算不算數？他有興趣出去做特首啊，各位，他現在叫大家等多15年了，你等不等啊？ 等。 跟他說不等，你沒有口齒，是不是？ 唔緊要，你隨便開聲，我絕對尊重你嘅意見，冇問題。我哋而家要做嘅，等陣先。議題同埋時間同樣重要，長毛提咗時間性。蕭生提咗個議題，兩樣嘢喺公民黨內已經展開討論，放心，做就做，唔做就唔做，唔做俾你鬧，抵鬧，多謝。 我講一句，我希望，我有啲感慨，我好快講完啦，我諗知大家都要係趕住走，因為行下場嘅節目嗰度。嗱，我都要見街坊。嗱，我嘅感慨係咩呢？我七月中咧就有一日唔使做呢、這、一個社會服務，我就去咗嗰個會，就係咁輕描淡寫講咗五區公投，咁、就搞起軒然大波。事物嘅發展的確係以少數人嘅計算為基礎。我同李鵬都有爭論，好聽又好，唔好聽又好。其實係香港兩種意見嘅爭論，我希望呢啲咁嘅爭論咧會變為正面嘅力量。而家仲放完暑假啦， 因為咧你對政府冇品 講，我希望 對立法會 嗱各位有同意嘅朋友，你先我鬧亦都好厲害。我希望大家真係坐低傾，能夠做到五區公投。我尤其是希望社民聯嘅會員咧。時間有關鍵嘅時候，我哋嘅黨嘅策略係要促成呢個公投，而唔係要唔做呢個公投。所以我希望大家考慮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係要清楚，公投係我哋嘅目標，有公投先至有民眾嘅力量，有民眾嘅力量先至會有民主運動。我希望大家明白呢一樣，我希望所有人都明白呢樣。多謝。 大家唔好出，大家唔好出。 大家好， 謝謝大家。大嬸同阿文一齊睇就，唔好再順你彈飛啦，好唔好啊？呢個人，喂，呢個人背景混亂，跟住唔多人大代表，同英國人關係又好，同北京關係又好，喂，你信？喂，你哋真係信？呢個人會幫你北京講嘢啊？會幫你溝通到啊？好簡單嘅啫，你想知你由北京溝通到嘅，你廿三號立法會打開個銀包，睇下邊個回鄉卡咯。 你即係話我有回鄉卡講大話？ 我有回鄉卡。 即係你有冇回鄉卡啊？佢都冇啊！你有咩？我以為你冇。 只做 報應啦，只做二零一一年區議會 入去。冇啊！ 到時咧，有邊黨？如果係因為自己策略嘅問題，就唔好話某某政黨攻擊盟友搞個投票咯。 在哪裡做事？我不知道他 究竟泛民主派團結為了什麼？他跟誰人團結？泛民主派跟選民的關係是怎樣？即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哪位頭髮兄姐叫我舉對手？頭髮兄姐是選民， 大聲啲啊！維頭，你真係discredit 人哋啲啊！ 舉手係啦，我想問，即係咁多人支持你，如果你起身走咗嘅話，咁樣你當我哋依一直支持你嘅選民咁樣置身於何地咧？即係我咁多年嚟作為一個支持民主派嘅選民，派啲遊行我出嚟，投票我出嚟，就算你民主黨買嗰啲永遠都唔中嗰啲獎票，我出嚟我已經俾曬所有，即係你呼籲我入去做啦。但今次我想你俾個機會我去參與你哋嗰個決策，你哋究竟用乜嘢方案？我唔理，即係你民主派左翼唔好用，大家覺得唔好話九九九七係你件壞事。其實你而家越搞得越犀利，但最尾如果真係有五區公投好，或者民主黨嗰個方案都好，你見到黃毓民出嚟攬住楊眉嘴一張相。我們支持民主，支持民主，大家一 起會不會支持民主？你約未行才行的，你這個小 姐，你這個小姐，你這個小姐，你這個小姐，如果你們九搞九不民主派最精英、最意、最保守那一型，民主派最極盡、最難制那一型，都手牽著手，五個人不出立法會， 這個最漂亮的， 我們要有同一政黨去公投的話，這個是一個陣列，這個是場面的陣列，所以第一即係民主派嗰個團結係內部嘅廿三人團結啦，係政黨政權入邊嘅唔同嘅泛民政權團結啦，定係你哋泛民主派同我哋市民其實都可以唔會再一個二分法，我哋人人間可為民主派咧？之前蕭生講過，一個公民教育嘅問題，係一個跟住全部又講一個民主運動問題。我相信我依一個建議可以實現曬咁多嘅願望。就是學當年盧永樂和陳方安生做一次派內初選，你民主黨是一個方案，你社民是一個方案，我們一些忠實支持了你們咁多年的選民，我們一起參與去投票決定哪一個方案我們接受，你們現在談的問題為什麼不想問下，即是那個團結的問題，究竟你們有什麼權利、有什麼責任去決定下一步的民主方向？如果你真的當我們夥伴，我哋唔係一張無名嘅選票，我哋唔係一啲完全無名被數算嘅人數嘅話，唔該，今次不如你做一次俾我哋參與，就好似頭先陳家洛博士舉個例子，全部舉個例子，即係美國嘅黨內初選咁樣。 我哋走邊啊？ 即係你唔該重新，你哋落嚟説服我，你嘅方案係對民主有效嘅，我哋一齊參與決策。咁唔知阿蕭生嗰個那個政府個舉個補選，舉起個補選辯論呢一樣嘢，已經炒熱咗嗰個公民教或者民主嘅題。你上一次陳太同永樂啊，都獨住全部都要報啦，係咪先？但係見到阿侯俊仁同黃毓民長長激戰嘅話，大家都會自己動員起嚟，再動員身邊人一齊出嚟做呢樣嘢。咁所以就算香港最尾冇普選冇民主，至少我哋一直支持民主派嘅朋友。一直支持我哋民主派選民，喺我哋最尾都有權去親身參與一次咁多嘅民主嘅實踐。 即係技術上面好簡單啫。之前陳太同埋阿盧永樂都搞過啦。咁跟住梁家傑嗰次即係喺民間嗰個公投特首，咁都有一個投票機制啦。呢啲嘅係可以做到㗎。你都話我唔會過，我都要問。所以就係揀嘅 時候， 我想希望大家一齊， 大 家有機會俾我哋一直支持我哋咁耐嘅呢一個選民。俾我呢個機會，係你哋下一步點做？你哋三民黨 咪浸會國事 咯？浸會國事啊！ 咪浸會啦，唔係國事國事。 國事 嗰啲 國事 嗰啲嗰啲政話， 佢挑戰過 上年阿蕭，幫主 挑戰過呢個 蕭，佢問我點知落死人死人？ 咁好多人點樣？咁樣就可以有好多 即係 佢嗰陣時有少少有少少貓。 每人有唔同立場，即係公民黨咪攞中產高級票。你民主黨你可以攞地基高咗票，我哋可以攞啲激進嘅票。但係當大立場嗰啲係叫咩？泛民主派啊嘛。當真正民主嘅時候，我哋就應該要立場一致，係咪？應該係真係要揾即係定個時間定嘅人坐低傾，而唔係淨係坐喺度喺度，即係揾啲透過大氣點喺度互相傳下 V 温温咁樣。其實我哋應該立即揾個時間嚟傾傾好佢。同埋自從呢個五區總辭嘅方案提出之後，好多人以泛民主派嘅身份去講出嚟啦，即係講出嘅意見，即係好似陳方生、李柏飛咁樣。我想問佢哋，其實憑乜嘢去代表泛民主派咧？即係陳太好啲啊，即係叫代表個泛民嘅口吻而夠。但係李柏飛好似各位哥哥咁樣講，佢咩背景？自由黨員、人大代表。點解我哋要揾佢傾揾佢丟咧？冇理由嘅喎。咁我哋係咪真係信佢講嘢咧？即係都係三人嘅節奏啦。佢有咩資格同我哋講嘢咧？ 嗱，咁我就想講少少嘢啦。即係我想講翻我即係對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即係今日嘅表現有少少評論。就因為我覺得你哋即係成日好似喺度放風使嚟咁樣，你出到嚟呢個論壇，跟住又話要咩公開討論，又話要等社民連俾個方案嚟去討論，又話佢哋唔出席咩會議。其實佢哋嗰啲，例如話長毛，佢 YouTube 上面已經有曬嗰啲講曬五區總辭公投嗰啲詳細嘅情況，講曬有啲咩出現嘅即係問題，講曬點樣回應。咁但係你又唔睇，又話佢哋唔俾個方案嚟去討論，跟住話出嚟又淨係公開討論，咁我冇意思，咪再成 講。 即係你嘅責任就係去分析而家個情況，去俾一個立場出嚟，而唔係話俾公眾去討論，俾市民討論完之後就甩咗佢哋意見，跟住即係咁係放風使嚟咁咯。我覺得你哋就係比較失望啦。 我講多兩句啦，等陣間落講先。 但我不會接受這個的權術，不過呢你有權利呢去表達你的意見，我絕對是尊重的。我剛才一坐下就跟長夫說了，我看完他那輯向左走，看到了向左望下，不走就望下而已，望下而已未走，可能下一個就向左走。 OK， 下一個字我看完，我聽完。剛才呢可能這位朋友就未聽清楚開場吧。其實我在黨裏面兩個月之前已經展開了個黨內的運動討論三個區議員，但我仍然諗住看風使利，因為看風使利是有後果的，看風使利是很大件事的，大家都見到的，講過的事表達過的意見是吧，做過的事情或者沒有做的事情是要負責的。我對於現在的泛民主派能不能夠坐下傾呢，我依然是一個表示一個很樂觀很積極的態度。我們幾個的政黨七個組織泛民的組織在傾2011年的區議會協調上面呢，是比以往是傾得順暢的。今次即使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大佬大姐喜歡說不同的說話都好，我負責代表公民黨去傾泛民主派的區議會協調，整個過程氣氛至到協調的機制呢，個過程都是很順利，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呢這些事呢，老實講我有親身的實踐經驗，不只是說話，我會有些樂觀的感覺。 我希望見到的就是七個組織，不論你代表什麼顏色都好，都可以走在一起，紅色加藍色和紫色咯，是吧？我穿件藍色衫，你當我藍血人，我穿藍色褲，藍血人打我單人，太陽日行不行？行不行？有問題啊，是我們的選擇，是你們的選擇，我希望兩隻色溝得埋，不要說誰錫誰啦，大家喜不喜歡被人錫就另一回事啦，喜不喜歡錫人都好，我們可以選擇混合的策略，這些真的要坐低傾的，一定要坐低傾，怎樣混合，怎樣去組合，那你要給一些把握自己才行，給自己的錢，這個就很簡單了，多謝你，真的多謝你。 我就沒有看過那些片了，樣就但是如果是我們對政府的要求，如果政府想我們談一些事，我們是叫他拿文件來的，如果他說、啊、你去看看那些宣傳片，我相信他都不敢這麼說，長毛也沒有這麼說過。我也是希望呢、剛才長毛說的說話大家會聽到，就是現在是想大家團結，長毛也都說他罵人很厲害的，其實在座個個都可以罵人很厲害的，以往我也都聽過有些團體呢是罵過有些人呢是非常之毒辣的，如果今天或者之後繼續是這樣做呢，長毛剛才想要的東西是拿不到的，我們希望是大家團結，其實大家看報紙已經看到有些議員他已經不贊成，所以我們要做就是怎樣大家去找他們回來，而不是呢繼續很狠毒地去罵他或者去罵其他的組織，即是這個選擇我相信是可能難一點，你說我覺得你是很壞啊，我當然要罵你咯，那就繼續罵下去咯，那最終會是怎樣呢，即是我相信很多時候大家當然是對事不是對人，我劉慧卿就最重要是這一樣東西，但是如果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差的，成日那個人都記得你是說粗口周街啊，在網上是這樣罵他們的，那你想他怎麼想呢，是不是來到又說什麼事都沒有，那大家繼續談好老友啫，另一面又在那裡罵咯，咁我希望大家可以諗下，所以我好高興聽到長毛講嗰句説話。不過講出嚟就易，做有陣時唔係咁簡單嘅。但係咧，今次件事係好困難，要23個一齊，即係睇下大家選擇點樣做啦。其實有啲人都係走緊㗎啦，你繼續俾多啲原因佢走，咪走咯。咁可能過兩個禮拜你翻嚟發現，即係得翻10多人啫嘛。咁嗰陣時你又會記得啊，當日喺呢條街度，長毛都係咁講過啦，劉慧卿都係咁講過啦。即係我哋自己要諗下咯。即係有陣時真係好怪，其實好多嘢阻住民主係好多人。今日我哋都冇乜點鬧佢哋，我哋反而鬧翻民主派裏面啲人。大家認為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去爭取民主嘅，我就有不同嘅意見。所以我是想長毛再講多兩句啦，剛才怎樣講話大家不要罵那麼多人，即是怎樣才可以維繫到大家一起去團結，抑或大家呢是想是講出來都說是很憎你的，是憎你就好咯，那就以後永不見面咯，永不合作咯，即是我們是不是這樣呢，還有在網上或者其他場合又講粗口各方面去罵，那你猜人家怎麼想呢，我哋香港係咪中意咁嘅咧？我自己劉慧卿就唔中意呢啲咁嘅嘢。 我就出嚟啦。 我亦都覺得好難受咯。 頭先嗰度咧，落。 我可以誒答應用粗口鬧泛民嘅議員，因為我係主張呢、這個喺策略上面。盡量集合泛民嘅力量，咁我係你知我鬧人都係直鬧嘅，咁今日之後咧，我會盡量少咁樣做啦。 多謝你。 我真係直鬧嘅，唔係講笑。我琴日先鬧完何俊嘅，因為咧佢好離譜，即係我講嗰、那個。而家睇完嗰篇嘢咧，我就要斯文啲鬧啦，即係唔可以好粗魯咁鬧啦。我 我有個好具體嘅建議咧，就係、是、泛民主派嘅組織、個人同埋政黨咧，係盡快要開次會啦，先。呢個唔係飯盒會，咁我覺得民主黨主催也好，公民黨主催也好，社民連主催也好，冇所謂嘅。如果你哋開會，我一定嚟。其實雪貼已經寫好嘅，咁仲要執，因為咧嗰件事不停咁發展，我係寫好個雪貼咧，已經不適用，因為個爭論已經深入咗。咁呢個主要嘅責任咧，都係由我負啦，而唔係由阿鬱敏同埋阿陳偉業負啦。因為我係留喺香港嘅社民連嘅立法會議員，佢兩位已經過咗去籌款，咁所以所有喺泛民之中，社民連應該負嘅責任係由梁國雄去負嘅， 好 就咁簡單啦。 好， 我希望今日最有意義嘅就係我哋會促成到兩個禮拜之內開咗一次會。何俊仁的文章，如果他當是雪帖都可以拿出來講，我們的意見修改了之後當是雪帖都可以拿出來講，陳家洛他代表公民黨拿出來的雪帖可以拿出來講。為什麼呢？現在我們有個問題，就是這個似乎是長毛講了算，公民黨又有幾位大狀又講了算，民主黨有卿姐又有何俊仁，咁何俊仁俾我鬧，點解又佢有啲牽文啊嘛？我雖然間我沖涼咧好少鬧阿卿姐，但我都冇理由鬧佢冇寫呢篇文啊嘛，嗰個所以其實真係我唔係針對人，我針對個意義。但我聽到而家大家嘅意見，我覺得阿卿姐嘅批評係有道理嘅。如果我帶頭，好尖鋭咁去鬧你哋，你哋覺得唔愉快嘅，而引致到合作嘅困難，我覺得我係唔應該咁，我應該有所收斂，就係、是、寫回憶錄先再鬧，因為人啦。 公司化咧，有冇再支持佢做研究咧？所以中文大學研究，大家真係要諗下。0371佢估計嗰個人數咧係30,000，香港政府都要聽，結果走咗出嚟50,000，搞到香港政府差唔多落唔滯。咁另外而家五區城池咧，我覺得很好嘅，即係俾大家咧，譬如話有啲好熟嘅香港市民咧知道，提高翻個政治熱誠咧，好好啊，會激起大家對政治嘅興趣。如果城池真係成功咧，我諗對香港咧，即係大家對嗰個政治啊選舉意識咧好高嘅。咁啊，最後一樣嘢咧，我想講咧就係話，譬如話基本法入邊咧有一個都好難嘅，我諗大家都未有遇過嘅，就係可以彈劾特首。如果呢招都出埋咧，加埋五區城池咧，我諗真係睇到個民意去到邊嘅。 其實翻翻去一樣嘢，就係回歸咗咁耐，香港人嘅心態就係覺得有啲乜嘢阿爺講錯就一定唔得。倒翻轉頭，市民就諗翻一樣嘢，就係話點解要等泛民主派去傾完，係覺得你嗰個字得定唔得？如果市民係真係想五區總辭係得嘅話，你今日8:200企喺度，翻去同你10個朋友講，我哋想要五區總辭，翻去同你嗰區嘅民主派區議民主派區議員。主辦嘅立法會議員講：我要五區總辭，唔該你哋即刻把呢個泛民主派裏面傾掂佢，唔好得泛民主派去傾。如果到時泛民主派出嚟話我哋唔做嘅話，香港人係咪咁樣去接受咧？你係咪如果你要等泛民主派去行動嘅時候，咁個主動權永遠都唔喺香港市民嘅手裏邊，你永遠都係會只會有一個心態，就係話阿爺講乜嘢你就要聽。咁如果呢個係香港市民嘅命運嘅話，咁亦都唔需要普選，亦都以後唔需要再講啊。 九東副主席啊，袁冠威都係有位咁，咁不如你繼續講。多謝各位啊，我係公民黨袁冠威。我首先我覺得應該真係要尊重阿卿姐喺呢十幾年嗰個民主運動嗰個貢獻。我唯一嘅感想咧，我哋可以因為理念唔同而分裂，但唔好因為策略唔同而分裂。啊，我見到有好多網民好努力去推動今日呢一個咁嘅論壇。啊，咁我唔希望呢一個場合反而變咗我哋互相攻擊嘅一個場合。啊，大家仍然有好多嘅力量咧，係應該去攻擊嗰啲保皇黨。你問下佢點解冇膽落嚟同我哋搞公投？我哋未去到呢個階段，係咪？如果我哋要推呢個方案，我哋應該一致對外問下民建聯，點解你冇膽落嚟？你第一係迴避民意，第二你喺立法會入面投票係騎劫民意，大家係咪啊？ 係。 所以我希望各位真係要俾心機，我哋亦都要慢慢將個矛頭對翻出去，叫民建聯落嚟，佢落嚟最後係佢走，啱唔啱？頭先有人可能都批評我哋公民黨，話我哋一向風使利，我必須要澄清喺啱啱呢一個星期五晚入面，我有三晚開會係同呢樣嘢有關，但我唔會話俾你聽啊嘛，有好多嘢喺台緊進行緊。佢游說緊我身邊嘅人嘅時候，我唔會話俾大家聽噶嘛。今日我同陳家洛嚟得呢一度，就係最好嘅表態。多謝各位。 即係街頭最好嘅就係成高大上邊成就邊成就，即係大家咁就即係我唔係好想壓氣，即係點解我即係我唔係即係。你明白點解有錢啲人想聽？即係頭先啲人想聽，第一個係話要長毛啊，即係陳文傑啦，有曬試下表啊，或者一啲堅強嘅策略，跟住就話要去傾咁樣。咁但係你去揾人食飯，你都係問佢喂你食飯啊？你先至會討論個人才定還是淨係本菜定乜乜乜啫？你係而家啲人咁嬲，就係因為。其實包括官方在內，民主黨都未有，都未話究竟呢樣嘢做唔做咧？究竟即係問人，你問你同我食飯啦，跟住先再傾食咩咁樣。咁你都未講明，而家你做定唔做？咁所以頭先人咁嬲就係話，唔應該再糾纏喺時間喺出邊幾個，即係幾時前呢啲嘢上面，大家係應該。咁點解話關公民黨事咧？即係啲官威都話開晚會啊、三晚會咁點解會有啲例如食湯嘅位會走出嚟講咁多嘢喺報紙上面話佢仲係唔得啊？乜嗰啲嘢，即係如果你話要有啲嘢先講出嚟咁 OK， 咁點解會走一啲？方家華出嚟講緊嘅嘢，咁何俊仁呢一樣嘢，即係講緊話特首要辭職，即係第一係不可能，第二亦都係啦，點解未傾完就走咗出嚟講嘢咧？即係呢一樣嘢就係話，點解啲人話你話風頭嚟睇你，就係公民幾年之後再咁有特色，咁但係就而家就坐出嚟話，喂，其實我都可能支持你喎，都支持我。大家都唔知道你個打算點，即係政黨都唔知啦。咁但係大家會忘記呢樣嘢，所以啲人先知咁興。即係點知你評價呢樣嘢，係話針對你個人做過啲乜嘢啦？係，即係如果講翻嗰條新聞咁樣，其實大家就可以。 即係其實佢哋兩個嚟緊都係比較支持公投， 要提供好嘅場地，去當我哋嘅工作。即係講內都要講內主流去支持呢個選舉，咁我哋應該真係支持講內支持啲人嘅，你想我支持啲人嘅。我就想講何俊仁嗰個所謂方案啦，嗰個所謂方案真係好 啦。喺後面 講，俊仁嗰講咧， 我真係見到 跟住咧，要揾個政權，要特首去解散立法會。但問題咧，要重新設立成個立法會咧，有辦法就只有廣州。而家我改就喺廣州啦，就可以簡單多做嘢咯。所以我哋要幫我優勝。我哋咧，呢個又點責任要講咧？咁佢哋冇可能會因為做咗同一個方面嘅事，佢哋一定會俾錢資金，咁因為佢哋嘅錢就可以爭取到嘅錢啦。咁咪，即係我哋唔係可能可以爭到錢，即係所以根本佢個方案根本就唔用，冇辦法可以填嗰個單。 我個人認為 民權民促會人嘅， 我個人認為今次要推動前個成功因素係乜嘢？我只有兩字啦，宣傳。咁呢個宣傳點樣會成功咧？咁就應該大家坐喺落嚟，大家一齊討論係要事啦。但係絕對唔係應該俾樓上嗰啲人亂咁講，亂咁講一啲否定性嘅説話，跟住就完全唔聽啦。今次康大所講嗰啲嘢就俾到我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就係想希望咁多位就坐低一齊開個圓桌會議，有乜都揾一日公開嘅，大家可以辯論點樣將宣傳呢個重點無限量放大，俾全香港市民知道你哋喺度做緊乜嘢。 我哋 app 政府 網站， 所以 大佬 有冇啲咩回應 啊？ 收 個 文章啊， 蕭生。唔係，我想講講咧，頭先呢位朋友話我哋唔答咧，我相信係有個過程要傾啲嘢嘅。民主黨係要大家一齊去傾，即係我哋去做唔做總辭咧，就唔係話我哋去唔去食飯，或者食日本菜啊，或者食意大利菜。我相信我同你嘅睇法係。不是話，我哋同意咗先啦，然後先至傾。有乜嘢同意咗啦？一傾完啲細節，哇，原來係咁噶。喂，我唔制喎，咁又翻翻轉頭，咁咪仲難搞。我無論睇長毛嘅方案，或者睇政府嘅文件，我都係用同埋個標準，係非常之嚴謹。唔係話啊，我噏咗個概念，你哋同意咗先啦。咁啊，我係你攞出嚟俾我睇咯。你個大嘅係乜？細節係點樣嘅？大家要知噶嘛。所以我唔好意思，我唔會將呢個同食飯撈埋一齊。嗱，頭先有位朋友咧，其實講得好好嘅，呢位黑衫嘅朋友，佢話你哋大家同意嘅，翻去去發動，一個揾十個，揾一百個，然後叫佢打電話去我哋辦事處啊、啲議員啊嗰啲。呢、這個一定係嘅，我成日都叫啲市民，就算我話你好憎邊個電視台啊嗰樣嘢，我都叫佢打電話去嘈，佢寫信去嘈。因為咧，如果佢收到一個電話一封信咧，佢冇乜壓力嘅。但係佢收到十封、五十封、五百封，冇壓力啊，有鬼啦！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咧，我辦事處係未收過一個電話，唯一我收到有市民同我講係佢好反對。所以咧，我相信呢個你一定要大家去深化。我自己覺得，如果係一齊做做得好，係有得諗嘅。但係我都要說服我啲市民，所以大家一齊翻去叫人打電話，或甚至你去叫人嗰陣時候，你睇個人個反應係點先？係咪你叫十個十個都同意，抑或其實個個都反對你添？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啦。你知道係有啲阻力，但係大家覺得如果係團結咧，件事做得好咧。是會推動到民主運動，我很同意。咁我亦都好高興咧，聽到長毛頭先當住咁多百人咧，就作出咗個承諾，就今日開始，即係琴日講嗰啲唔好理啦，算啦。我都叫何俊仁啦，其他人唔好理啦，你哋亦都唔好睇啦，睇咗抹咗佢啦嚇。 我即係話俾仁哥聽。但係我話長毛就今日講咗啦。但係由呢分鐘開始咧，就算數噶啦喎，長毛。諗啊，咁啊唔單止你喎，我希望社民連咧都係好似你咁樣咁有風度、咁有禮貌，可唔可以啊，長毛？ 呢、這個唔係風度，風度禮貌，我不能讚賞嘅。我覺得呢個係政治嘅問題，因為如果喺呢個階段，泛民主派互相攻擊嘅話，係不能夠做成功嘅。所以我再三請呢個社民連嘅同志係注意一樣嘢，我哋搞嘅係政治。政治是非常之重視策略的，咁大家有咩鬧嘅咧，就留翻第日鬧，明啊？可批評係可以嘅，批評可以嘅，即係如果谷氣咁樣，好似我咁，咁我咪用少兩句粗口咯。啊，呢個即係大人嚟噶嘛，係咪？即係用少兩句粗口，用少啲尖酸刻薄嘅比喻，明唔明？我唔係叫大家唔好批評公民黨同民主黨啊。我唔係叫大家唔好批評我啊，係盡量減少咯，係即係唔係唔好用一啲冇幫助字眼啦。 即係我最後講兩句咧，其實咧，大家講呢個公投咧，對特區政府同北京冇約束力係真嘅，但係佢對於泛民嘅議員係有約束力嘅。到時如果公投結果一出嚟，邊個敢叛變嘅話，就係政治自殺嚟嘅。呢個係嗰個真正嘅意義。同埋我同大家，既然長毛講咗策略，我再講咗策略咧。而一個策略要公投成功咧，其實咧就一定要馬住民主黨嘅，然後夾公民黨，你知唔知啊？即係整體嘅策略咧係咁樣樣嘅，即係個傾向嚟講咧，民主黨贊成嘅機會咧係大啲嘅，其實係民主黨一同意咗咧，公民黨就唔敢唔贊成噶啦。個現實就係咁樣。 我覺得真係民主黨揸住機會大喎，老實講真係。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已經沒什麼可以再失去的了，我們呢需要的是更加多的一個強大的力量，這個才是我們政府需要。雖然很多時候都有黨派因為右派的爭議，但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在大義上面左派和右派其實都是一個目標前進的，都是望著民主普選這個目標前進的。於是六四可以左派和右派的議員，所有人都是一起團結的。其實大家呢次有爭論還好，就冇乜嘛。其實大家可以一起團結，一起支持呢個方案，一起去換取更加多的市民。但係問呢個方案係咪呢個先係真正的方向？係咪？ 走啲你再 估計差唔多啦，喂！ 差唔多啦，喂！ 差唔多啦， 要走啦，要走。 點幾啦？ 多謝大家， 多謝曬你嚇，多謝曬，多謝。